福利院。此时是夜里11点钟，还有些小孩没有睡觉，正在院子里嬉笑打闹呢。孩子们见到张宝根，便开心地喊他宝根叔叔，还争相着往他身边凑。张先熙平静观察，这些孩子身上的衣服确实非常破旧，很多都是打着补丁的，还有孩子躲在屋里穿着非常单薄的秋衣。从当下情况来看，张宝根并没有说谎。一个小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张宝根， 宝根叔叔，你不是说要去买棉衣吗？买到了吗？ 张宝根面带难色， 不好意思啊，今天没有买到，我明天会再出去看看的。 眼见着小孩有些失望，张宝根笑道， 我给你吹个泡泡吧。 说着，张宝根吹出一个口水泡泡来，那泡泡在空中竟然变成了一匹带着双翼的小白马，孩子们追着白马就跑开了。张清熙问道， 你身为一个超凡者，就甘心在福利院当一个护工？ 其实我来洛城的目的也并不单纯。 张宝根低声说道， 我就是想混进壁垒来杀个人完成任务，结果以护工的身份混进来了，见到那些孩子就想斗一斗，直到有一个自闭症的小孩看到泡泡就笑，我这才忽然有了留下来的想法。超凡者也没什么特殊的，也许我这能力的意义本就不该用来杀人吧。 只因为张宝根无意间用口水泡泡逗笑了一个自闭症小孩，就让身为超凡者的他下定决心留在福利院里，这在很多超凡者眼里恐怕是无法想象的。但是谁又规定超凡者就一定要去杀人争霸天下呢？也许超凡能力本就该另有用处。这世上的人从来都不是用一个模板刻出来的，他任小素想要用自己的能力保护亲人朋友，而张宝根觉得自己能力最高光的时刻就是让自闭症的小孩笑出来，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张清熙进福利院的厨房看了一眼，结果这才发现这厨房里竟然连像样的食材都没有。张宝根解释道， 每个月清河集团那边都会拨出6000块钱给我们，可是你们也知道这里孩子多，6000块钱根本不够用，我们也不想看着这些孩子受苦，这里的孩子大多数都是有毛病的，要么先天内脏有缺陷，要么就是自闭症之类的性格缺陷，那些孩子的父母把他们往门口一扔就再也不管了。 秦生看着那群孩子冷冷说道， 在洛城内部竟然还有这么落魄的福利院，那还叫什么福利院，叫受难所好了。院长呢？请院长出来一下，我想跟他核实一下这些情况到底是谁导致的。 福利院就两个护工，一个是张宝根，另一个女孩在屋里给小孩讲故事，院长却始终没有露面。这时张宝根进去把院长喊出来，结果看到院长的一瞬间，任小素都懵了，胡说。任小素当时心里就握了个大槽啊，说实话他真的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见到胡说。之前他就奇怪，李神坛提起过司离人，却没有提到过胡说，却没想到胡说竟跑到这洛城的福利院里当起了院长。要知道这可是以前李氏的情报头子呀，对方能有这么老实的好好当个福利院院长？也不知道胡说是怎么当上福利院院长的，看样子时间还不短了。不过任小素也并没有拆穿胡说的身份，只是在一旁看着胡说跟秦生张清溪诉苦，那演技天衣无缝，张清溪和秦生根本没有多想。这一刻任小素都怀疑是胡说指示张宝根去刻意杀人，然后以悲情引来清河集团的人，好改善一下福利院的待遇。之前张宝根挟持人质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任小素心生疑点，那就是张宝根放弃抵抗的太容易了。然而也只有这样，他才可以不受重伤的熬到刑讯阶段，然后顺理成章地告诉骑士他为什么要杀人。这得是琢磨透骑士组织的行事风格才敢干这种事情， 而胡说这样的人物确实具备这样的条件。如果真是这样，那胡说恐怕最没想到的就是任小素会出现在这里吧。这边秦生和张清溪向胡说保证，明天就会彻查此事，而且以后福利院的资金拨款都由他们骑士组织下面的工作人员专门拨付，不再归属于洛城民政系统了。胡说感激涕零，直呼骑士组织都是善良的天使，给张清溪和秦生的脸都给说红了，落荒而逃。任小素没有走，而是给秦生说要跟张宝根叙叙旧。等院门关上，他便看到胡说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为什么不拆穿我呢？ 拆穿你对我有什么好处？毕竟孩子们确实需要新的棉衣了，改善伙食也是好事。不过你也不是缺钱的人啊，至于演这么一出吗？ 怎么看出我的计划来了？ 胡说乐呵呵笑道： 小事牛刀而已，看看骑士是不是真如传说中那般正直。 任小素没好气地看向张宝根： 你也真是胆大不要命，这种戏也敢演？ 他不是演，他是真的不知道。 这一刻，张宝根瞪大了眼睛看向胡说和任小素： 你们之前认识啊？院长你…… 任小素明白了，胡说主要是想试探这个张宝根，这样一个超凡者说自己为了照顾孩子留在了福利院，谁也不放心的。胡说拍了拍张宝根的肩膀笑道： 哎，去照看孩子们吧，我跟小素聊聊。 等张宝根走了，任小素好奇道： 你打算利用张宝根？ 哎，这孩子就像是一块璞玉，我不忍心利用他。 任小素忽然猜测道： 那您是想利用这些福利院的孩子？ 胡说留在这里培养着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恐怕过几年就能培养出一批情报精英来。任小素可是上过胡说的课呀，他很清楚胡说的能耐，培养人才方面是个专家。 之前来这里确实如你想象那样，一方面是隐藏身份，大隐隐于世，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可以给我的情报网络提供新鲜血液，但和他们相处久了之后也没那份心思了，都是苦命的人，何必再去经历那些磨难。 行吧。 任小素觉得胡说这番话是真心实意的，他好奇问道： 李神坛呢？ 你还提这事儿？一提他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杨小锦追杀他了半个月，现在灰头土脸的去南边等台风去了。哎，你家那姑娘气性怎么这么大啊？ 任小素憋了半天说道： 活该。 你瞅你说的是人话吗？你 之前他既然知道杨小锦在清河大学，干脆直接告诉我不就完事儿了？您现在有杨小锦的消息吗？ 没有，那姑娘也是神出鬼没的，想找她也不容易。不过你既然在城里显露过外服饰庄稼，这消息传出去肯定会把她给引回来的。 任小素点头，其实他之前不再隐藏行踪，直接使用了外附式装甲，也是希望通过各个势力将消息传递出去，让杨小锦知道他在这里。也许这个等待的地方与时机不合适，因为这里马上就要成为风暴的中心，但任小素并不在乎即将到来的危险，在他见到杨小锦之前，谁也别想把这座壁垒怎么样。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跟胡说聊完，任小素也去厨房转了一圈，米桶的米已经不多了，而且任小素还专门看了一下厨房的垃圾桶，连垃圾桶里都看不到一点油星，说明这些孩子在福利院的生活条件真的很差。胡说跟在后面说道， 哎，知道我为什么不忍心利用张宝根吗？只是因为他显露出了善良的本质，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其实张宝根自己也是个孩子，没有真的见过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就被庆氏关进了精神病院里去。好在庆氏还算是财团里面稍微仁慈一点的，只是观察他们的状态，并没有伤害他们。张宝根来到这里的时候，自己也是一穷二白。前一段时间，有个孩子说想吃饺子，那孩子3岁的时候就被丢到福利院门口了，到现在12岁，只记得一种芹菜猪肉味的饺子，那是他对自己原本那个家仅剩的记忆，连母亲长什么模样都不记得了，却依旧记着饺子的味道。张宝根也没钱，于是就去菜市场捡别人丢掉的芹菜叶子，还去求卖肉的给他一点别人不要的肥肉，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对方还真给了他一点儿。啊，那天福利院跟过年一样，后来张宝根就出去打零工，帮人家擦擦车子什么的，赚点小钱，然后每次赚了钱都买肉回来给孩子们吃，他自己却一口都不尝。哎，这次如果不是需要棉衣的金额太大，如果不是小孩子们的手上已经出现了冻疮，他恐怕也不会去铤而走险杀人。你知道我最看重他的哪一点吗？他到这里后是真的想要斩断过去那些杀性，好好照顾孩子。他也很想吃肉，但他看着孩子们吃也能很快乐。 你不是有钱吗？为什么不给孩子们买东西？ 哎，你别跟我提这茬儿。神坛那孩子拿了那么多黄金，结果一点都不给我，说要全给你留着。哎呀，我在李氏做官的时候两袖清风，哪有什么钱呢？我一开始的时候啊是有点积蓄，但你不知道这群孩子有多能吃，那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硬生生的被他们给吃穷了。 你这么穷了吗？ 这穷怎么了啊？钱又买不到快乐。 任小素沉思片刻说道， 是你钱太少所以才买不到快乐。 他转身出门，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他带着10多斤上好猪肉和几十斤芹菜回来，身后周莹雪还拎着一大袋面粉，整个福利院的孩子们都欢呼起来。这次连胡说都跟着大家一起包饺子，任小素用两柄黑刀给孩子们表演花式剁饺子馅儿，引来孩子们一阵掌声，任小素非常得意。待到芹菜猪肉饺子出锅的时候，周莹雪站在锅旁，孩子们却不争不抢的在张宝根指示下规规矩矩的排队，每个人端着小碗，女孩子在前，男孩子在后，年纪小的在前，年纪大的在后。等所有孩子都吃上的时候，张宝根才满脸不好意思地端着碗过来，周莹雪笑着给他盛了满满一碗，张宝根还给周莹雪道了谢。等到吃完之后，孩子们一个个肚子圆鼓鼓地坐在椅子上，他们实在太久没有吃肉了，一吃就停不下来。有孩子对张宝根笑道， 宝根叔叔，给我们吹个泡泡吧。 张宝根想了想，竟随口吹出一只喜鹊来，却见小孩子们一脸嫌弃。 宝根叔叔，你今天这泡泡怎么一股芹菜猪肉味儿啊？ 离开福利院后，周莹雪走在任小素旁边问道： 老爷，你今天还挺有人情味的。 任小素沈笑道： 人情味是什么味儿？不过是一时的善意而已，我自问做不到张宝根这样守着这群孩子。 周莹雪撇撇嘴说道： 那也比没有强，这世的没有一丝人情味就很不一样了。不过老爷，你怎么没有留点钱给他们啊？ 没有我们，他们一样过得很快乐呀。一开始我就想直接留下100万呢，可后来想想，也许胡说是对的，这里的快乐与金钱无关，而且秦生和张清溪会解决这里的资金问题，不用我们多此一举。 从昨夜到今天，任小素忽然感觉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宁静。来到洛城之后，他的神经都是紧绷的，随时都在警惕着无处不在的敌人。可这世界本不该如此，突然之间，他有点期盼世界和平了。就在洛城又一波乱象平息的时候，洛城外的远方正有一行20多人向着洛城方向赶来。为首之人脸上还蒙着红色的布，正是骑士吴定远。原本他按照计划带着学生外出游历，结果行程才刚走到一半就被告知洛城危机，于是只能带着学生折返回来。可路上经过孔氏壁垒的时候，只是稍作休息一晚，车辆却全都被别有用心的人给破坏了，只能徒步行进。吴定远知道这是有人在故意拖延他回援的时间，但他没有去找孔氏理论什么。事已至此，骑士必须把每个财团都当作假想的敌人。就在他们距离洛城还有300公里的时候，吴定远突然停下脚步，他看向面前的香草和玩糖画的老头。香草笑道： 安京寺香草。 老头一边熬糖稀一边自我介绍： 安京寺唐化龙。 吴定远皱眉： 安京寺要与我骑士为敌，是否考虑过后果？ 这也是我们出现在这里的原因，我们无意和骑士为敌，也不想在洛城里面妄造杀你，于是不进入壁垒，只是希望吴定远你也陪我们在这里聊聊天。 如果我说不行呢？ 吴定远面色冷峻下来： 然后你们就会拿我身后的这些学生来威胁我？ 不不不，我香草可不是这种滥杀无辜的人，只是我们两人对付你一人，你真的走不掉。 吴定远原地站定，他突然意识到洛城里的人恐怕要动手了。与吴定远面临相同情况的人还有其他几位骑士，文蒙也是在路上被拦住的，只不过他连对方的人都没有看到，就已经左右为难了。正在行进途中，突然有大量的千纸鹤从天而降，他身后的清河大学学生们看到千纸鹤时，第一反应还是欢呼雀跃，他们也不知道为何这里会有如此奇妙的千纸鹤飞来。只有文蒙面色一变，没想到安京寺之主竟然亲临。 安京寺也想要夺我清河卫星？ 可是没有人回答他，那些千纸鹤就落在学生的肩膀上，偶尔还会用嘴巴整理自己的羽翅，仿佛那纸叠的千纸鹤身上真的有羽毛一样。文蒙沉声对学生说道： 不要碰他们。 话说完了，一个学生好奇之下已经将手伸向了自己肩膀上的千纸鹤，就在他手指碰到千纸鹤时，却立马痛呼一声缩回了手指。只见那手指已经血流如注，竟被千纸鹤的边缘给划伤了。文蒙走去查看了一下，还好只是划伤，对方这是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却无意杀人。安京寺之主至今仍是非常神秘的人物，大家都不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只知道超凡能力是千纸鹤。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雨欲来，文蒙皱起眉头，他明白，恐怕其他外出游历的骑士都在面临这样的境况吧。丢弃学生直奔洛城，文蒙有点左右为难，他不清楚对方会不会针对学生下杀手。他拿出卫星电话给李英云打电话： 我这边遭遇安京寺拦截了，身边还有20多个学生。 哦，那就与他们僵持吧。其实他们不来洛城也是好事，起码这样一来，有些战场就不在壁垒里了。 外人可能不在乎洛城的兴衰，但老李他们从小就生长在这里，当然希望洛城能够不被破坏。所以大家如果在壁垒里开战，指不定壁垒会遭受什么样的损失。既然对方选择在荒野上拖住骑士，那现在退一步想，就让他们僵持在荒野上吧，剩下的就靠老李他们自己了。洛城的事情原本是隐秘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洛城如今正处在漩涡中心，但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这里，以至于没人注意到火种公司正有一队精锐突然启程向北方草原进发。这些火种公司的精锐行事异常谨慎，甚至没有带补给和随行人员，队伍里人均是 T3 级别以上的战士，光 T4 级别的指挥使都有10位。因为福利院的事情，任小素旷课一天，不过在他的概念里也没啥旷课不旷课的，毕竟今天也没江旭的课呀。只是郑航就惨了，他们班今天排的满课，一天4节，4个老师分别在课堂上点名，而郑航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同学们想告诉郑航这个噩耗，可电话还打不通。不是郑航躲起来了，而是秦生把表哥家的电话线给剪断了，好让他的快乐多持续几天。毕竟现在任小素还用着表哥学生证呢，要是郑航急了说漏了嘴，那就不太好了。第二天任小素去上课，第二大节就是江旭的社会人文与政治课。一如往常那样，由学生进行提问，不过这次大家都没问什么与政治相关的时事，而是直接问洛城内部发生的事情。要知道，短短的3天时间里，已经发生了2次超凡者激战的事情，学生们想不通到底为啥。一个女生问道， 老师，洛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您之前说不会波及到我们的是吗？ 我希望各位同学也不要抱着自己完全安全的想法。我现在所说的每句话都可能会让你们产生恐慌，但有一位同学说的对，这里虽然是象牙塔，可行凶者并不会在乎这一点。 大家愣住了，这是哪位同学跟江旭说的？江旭笑了笑， 就是郑航同学说的。 顿时间，全班学生都把目光转向任小素，而任小素则无语地看着江旭，这老头在干嘛？怎么突然把他给点出来了？这让同学们都有点看不懂了，之前江旭还专门来找任小素一起吃午饭来着，难道江旭挺欣赏这小子的？可对方只是来帮忙应付点名的社会闲散人员啊。这时江旭继续说道， 我建议各位同学啊，如果校园里发现有人行凶，那就第一时间往戒严的卫戍部队方向跑。虽然卫戍部队的力量也未必足够，但起码比你们闷头乱跑强。 江旭回去仔细思考了一下，决定听取任小素的建议，不再只是让学生们专注学习，而是教他们该如何在这场混战之中避险。这些话从江旭嘴里说出来，无疑给学生们带来了一些压抑的情绪，但江旭觉得这些学生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其实江旭更想说的是，如果遇到有人在校园里行凶，就往任小素身边跑，但这话没法说呀。一个男同学忽然问道， 哎，老师， 我看今天的希望传媒报纸说，昨晚抓捕罪犯是先击毙了人质才实施抓捕的，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说着他目光有意无意地朝任小素身上飘，他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击毙人质的人就是任小素，但这事儿也不能给学生说。不过江旭解释道， 那个人质也有问题，你们不是知道前天有个超凡者出脚绊倒了一个逃犯，这个逃犯就是那个被击毙的人质。 学生们愣住了，竟然还有这种事情。下课后江旭再次对任小素招手， 正好一起吃午饭。 学生们默默地看着任小素跟江旭走出去，顿时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了。一个社会闲散人员竟然让江旭老师如此看重，他们有点接受不了。江旭和任小素走在路上，他问任小素说道， 听说你昨天没来学校。 任小素把福利院的事情说了一下，可正说着呢，极遥远的地方传来了爆炸声。根据声音的传播来看，应该是距离学校5公里以上的地方。紧接着校园里也传来学生的惊呼和哀嚎，任小素豁然转头，正看到有学生开始四处奔逃。任小素和江旭相视一眼，真正的混战开始了。在今天之前，一切的暴力行为都更像是一种试探，零零星星的，对洛城根基没有任何威胁。就像张宝根出手杀人的那一次，也不过是有人雇佣了他，把他当枪使而已。恐怕也是有人想看看卫戍部队和骑士的反应速度，才会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而现在不同了，整个壁垒里宛如有预谋似的，到处出现混乱，这才是真正的杀戮时刻。任小素皱眉说道， 清河大学里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为何会在清河大学里大开杀戒？而且为何选在白天？这恐怕只是为了扰乱清河事件的举动，这些人也还没动真格的。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现在距离太阳落山还有5个小时，但最危急的时刻恐怕还是夜晚。去救那些学生吧，他们是无辜的。 说完江旭便看到任小素已经朝着混乱的爆发地点冲去，学生的人潮在四散逃窜，兴许是江旭之前在课堂上说的话起了作用。混乱开始后，那个班级里的学生开始带头朝着卫戍部队方向逃去，并且在逃跑途中还呼喊其他同学跟他们一起走。可是对方筹划非常周密，还没等他们逃出到卫戍部队所待的门口戒严区域，就有四面八方的匪徒冲了出来，有规律地驱赶着他们，最终将大部分人都驱赶到了11号教学楼内。这时任小素忽然冲到了他们的包围圈里，不过匪徒们并没有多想，只当他是个慌不择路的学生，便一起驱赶进了学校的教学楼。任小素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动手，因为这里学生太密集了，就算是战场之中的榴弹都能打死一片学生，所以他打算再等等机会。匪徒大约有数十人，他们也没想控制全校的学生，这些被控制的学生也不过是数百人，方便控制。紧接着整个教学楼都被荷枪实弹的匪徒给控制起来，然后匪徒们把学生驱赶到一间阶梯教室之中，人挤人地关在一起，黑洞洞的枪口指着，学生们压根不敢反抗，乖巧的如同绵羊一样供这些匪徒驱使。整栋教学楼的学生们全都惶恐地挤在这一间教室里，他们不知道这些匪徒是何时进入校园的，为何卫戍部队一点反应都没有。有学生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匪徒每个人都戴着面具，等匪徒搜捕全楼之后也不杀人，只是这样关着他们。这些匪徒像是有计划似的，立刻拆掉了教室里的桌椅，全都堆在了教学楼的4个入口处。然后在这些掩体搭建完毕之后，匪徒甚至在里面架上了重型机枪。等卫戍部队赶到的时候，这些训练有素的匪徒早就完成了整栋教学楼的封锁，连楼顶都搭建了掩体，甚至看不清掩体后面的情况， 但那里肯定有匪徒占据了制高点，并且配备了重火力。卫戍部队军官环顾四周，他发现这些匪徒选择的固守地点必然是有预谋的，因为整个清河校园里最高的建筑物就是这个11号教学楼，其他的教学楼都只有五六层而已，而这个11号教学楼是新盖的，有八层。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所以就算卫戍部队的狙击手过了，所有其他合适狙击的位置都在这些匪徒的设局之内，要是有人登上其他楼顶，也只会被这些人当靶子打。而且这11号教学楼距离各个戒严哨所的位置都很巧妙，卫戍部队根本反应不及。直到匪徒完全控制了整个教学楼，第一批卫戍部队才风风火火地赶来。一座清河大学实在太大了，不管你怎么防，除非将一整建制的部队驻扎在这里，不然根本防不住啊。可是大量部队都驻扎在这里了，洛城其他地方怎么办？只能说这洛城里别有用心的人实在太多了。卫戍部队的军官沉思，这些人必然是职业军人，不是职业军人的话，根本没有这么强的协同作战能力啊。也不知道那些许家的亲戚这些年到底放了多少人进入壁垒，真是让人头疼。卫戍部队到来后，立刻将教学楼外没事的学生给疏散到了安全区域，整个教学楼都被远远地封锁起来，并且设立了路障和防御掩体。突然间通讯设备连接，老李的声音响起。 此时应该有一位我方的超凡者在校园之内，如果他出手，一定要全力配合他。不是我们骑士的人，只是一位外援，有他在的话，你们那里应该很快能解除危机。 卫戍部队的军人诧异了，老李言语之间竟把那位超凡者抬高了这么多。 您可以说一下他的特征吗？或者让他速度来我们这里会合，截止到现在我们还没看到超凡者前来协助。 老李明显愣了一下，这时候任小素不就在学校里面吗？ 长官，他会不会直接离开了？ 不可能，你们先按你们的计划来，等他出现再说。记住，如果他出手，一定要配合。 收到。 不过他有点不解，老李为何如此信任一位外援能顺利解决眼下的危机。没办法了，卫戍部队只能开始着手制定解救计划。一名军人看向11号教学楼说道： 长官，那位超凡者不会被关在教学楼里了吧？ 卫戍部队的军官愣住了，他看着11号教学楼心想，还真有这个可能。还没等卫戍部队制定出详细的解救方案，却听那教学楼里有喇叭喊话： 通知清河集团，天黑之前我们要得到七颗卫星的控制权，不然每隔一分钟我们就杀掉一名学生。 任小素在阶梯教室里心想，这些人果然是在拖延时间，不然为何不现在要，非要等到天黑呢？一般情况下，匪徒控制了局面后应该很强势地提出要求，可现在这些匪徒却给了清河集团五个小时的时间。越来越多的卫戍部队开始向各个混乱地点汇聚，类似眼前这样匪徒挟持大量人质的事件，整个壁垒里多达三起。任小素不知道其他两处在哪儿，他觉得对方既然精心谋划，那么劫持人质的地点恐怕也有隐藏的目的。此时阶梯教室内人心惶惶，有学生已经哭成一片了。一位女同学低声啜泣道： 骑士会来救我们吗？ 正处在阶梯教室里的任小素一边透过窗户观察外面，一边随口回答道： 就是肯定会来救的，不过听说他们昨天遇到有人劫持人质，就先把人质给当场击毙了。 顿时间教室里的哭声更沸腾了，他们现在不就是人质吗？教室里一哭闹，外面的劫匪立刻举枪进来。那劫匪冷声道： 想哭就赶紧哭，若是清河集团不交出卫星，到时候你们恐怕连哭的机会都没有了。 说完，这名持枪的匪徒又走了出去。任小素静静地观察着，匪徒们大部分时间连教室都不进，全都分散在整栋教学楼里。他有点疑惑，难道这些匪徒就不怕教室里的学生自救吗？还是说这些匪徒太自信了，根本不担心自己这些学生能够翻起什么风浪？不会的，任小素认为这些匪徒相当专业，筹划了数年时间的行动，绝不会选自大的人来执行。任小素一边装出很沮丧的样子，一边观察着教室里的学生。结果他马上发现，教室里有一人虽然也很年轻，也穿着校服，但对方的神情根本不像是被绑架的样子，表情是装的，但眼神却不停地在身周逡巡，观察着身边的同学。而且这人气质也非常明显，职业军人和普通学生放在一起，对方就像是一盘白沙上的石头一样。此人身姿就算在拥挤中依然笔直，面部线条极为硬朗，一看就是长时间接受高强度训练，体质极低的表现。任小素心说，难怪匪徒不怎么进教室，合着教室里的情况也在人家掌控之中。不得不说，这群匪徒行事确实周密。当教室里那个伪装者的目光扫到任小素的时候，任小素哗地流出眼泪来，带着哭腔对旁边同学说道： 咱们该怎么办啊？这些匪徒会不会真的杀了我们？我不想死啊！ 见到这一幕，那个伪装者又移开了目光去观察其他人，似乎对任小素这种怂货还有些不屑。这时，一个学生说道： 你们说清河集团会交出卫星吗？ 应该不会吧，毕竟几百个学生哪有卫星重要。 可清河集团的人不会坐视不管的呀，他们不是那样的人。 但清河终究是一个财团。 正当学生们讨论的时候，一名匪徒竟拿了一台摄像机进来，对方脸上涂着厚厚的油墨迷彩，然后对学生们戏谑道： 我现在给你们一个自救的机会，想不想要？ 学生们愣住了，过了很久都没人敢接话。 现在你们看着镜头，恳求清河集团把卫星交给我们，给清河施加压力，这样一来我们得到卫星，你们得救，岂不是两全其美？至于清河失去的卫星，哼，跟你们又有什么关系？ 学生们沉默了。任小素心想，这些人明显没指望这种事情能够抢到卫星啊，只是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可以给清河制造混乱的机会而已。这些学生应该也不傻吧，就算按照对方的话说了也未必得救，何必成为对方利用的工具呢？可任小素错了，这些学生只是沉默了一分钟，便立刻有人对着摄像机哭道： 求求你们把卫星给他们吧，我不想死。 一个人开了头，便有好些个学生也开始跟着恳求。任小素叹息，这些学生其实也没错，毕竟谁不想活下去呢？只是清河那些人会有些失望吧，这就是他们培养的大学生啊。相比之下，上次他和周莹雪遇到的许志倒是有几分骨气。匪徒录完视频后心满意足地出去了，很快外面的卫戍部队就看到一个厚厚的纸包被匪徒从掩体后面扔了出来，卫戍部队的士兵前去捡回，匪徒也不开枪。这会儿老李也赶到清河大学，另外两处由张清溪和秦生去处理，其余几个骑士依旧坐镇清河总部。老李从士兵手里接过纸包，然后让士兵远离自己之后才一层层打开，等看到里面是盘录像带之后才松了口气。 学校里肯定有播放设备，速度找来。哎，也不知道这些匪徒闹的是什么幺蛾子，这时候往外丢什么录像带啊。 等待设备期间，老李一直四下寻找着任小素的身影，可他始终都没有找到任小素。 奇了怪了，秦生不是说他天天来上课的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有些疑惑，任小素总不会真的跑路了吧？这也不像是任小素的性格呀。两分钟之后，卫戍部队已经找到了设备摆放的教室。老李和卫戍部队的长官迅速赶去，将录像带放入了设备之中。很快，老李就看到了录像带里的学生泣不成声地恳求清河集团交出卫星来赎救他们。老李和卫戍部队军官一时间心情百味杂陈。 他们还是孩子，求生也很正常。 老李也是一声叹息，只不过刚说完，他忽然抬起头来吼道： 不对，倒放。 旁边负责播放视频的士兵有些纳闷老李怎么这个反应，不过还是照做了。等视频退回到1分31秒的时候，老李喊停。这一刻，老李看着电视里的画面喃喃道： 完了。 长官，咱们这营救行动还没开始，您怎么就说完了？请您相信我们，我们一定能完成解救任务的。从我加入卫戍部队那天起，保护洛城百姓的责任就是我。 我不是说我们晚了，我是说这些匪徒晚了。 军官都懵了，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刚才不还担心匪徒撕票吗？怎么对方一下子就完了？这位卫戍部队的军官盯着电视，却怎么也想不明白这画面里藏着什么线索。老李抬头紧紧盯着屏幕上暂停的画面，只见任小素藏在人群之中，只露出了半张脸颊。如果不细看，还真发现不了任小素。但老李这会儿心心念念的都是找任小素，所以发现了这录像带里的端倪。他寻思，这群土匪也算是运气不好吧，竟然把任小素给劫持进去了。老李转身走出教室，他对卫戍部队的军官说道： 我现在该往另一个劫持地点，这边结束了你跟我说一声，我就不在这浪费时间了。一定要稳定好学生的情绪，如果有家长过来就告诉他们，他们的孩子很快就会得救。 老李就这么走了。原本他来清河大学这边就是因为任小素没有出现，所以不放心来看看，现在看到任小素被劫持了，总算是放下心来了。这话虽然说着别扭，但道理不别扭。也不是老李不关心这些学生的安危，实在是现在洛城到处都需要人手，他确实没必要浪费时间。教学楼里的匪徒在丢出录像带之后就开始等待清河的反应，可是他们等了很久，清河一点反应都没有。而且楼顶负责占领制高点的匪徒说道，有一个疑似骑士李英云的人已经离开了卫戍部队的掩体，朝校外赶去了。这教学楼里的匪徒有点纳闷，也不强攻也不回应，这清河的人到底打了什么主意啊？匪徒之中的负责人冷声说道： 事出反常，加派人手去楼顶，这李应允离开卫戍部队阵地还没人跟我们交涉，很有可能是准备强攻了。记住，如果卫戍部队打过来，一定要给我守住了。 说完，他身边的人又领了10人上楼。对于匪徒而言，他们是正经的职业军人，所以很清楚这样一栋教学楼在不动用炮火的情况下有多么难攻。清河应该是不会使用炮火的，毕竟这里有几百号学生，一炮打过来，匪徒不一定死完，但学生肯定都没了。清河集团肯定不愿意承担亲手杀死学生的舆论压力。此刻匪徒之中的负责人还是觉得有点不踏实，总觉得好像哪里出了问题。老李的悄然离开还是给了他一种不祥的预感。匪徒负责人冷笑道： 去拉一个学生出来，带到楼顶杀给这些卫戍部队的人看，我倒要看看他们在搞什么名堂。 旁边的副官说道： 上面要我们拖到晚上，这样擅作主张会不会导致卫戍部队有激进的反应？万一扰乱了上面的计划就不太好了。 我也想按原来的计划，但李应允这反常的行为让我有点不安， 照我说的做，杀一个试探试探反应，应该没事儿。 说完，副官便带人立刻走向阶梯教室。他刚一进门，原本乱哄哄的教室立刻安静下来，像是一群待宰的羔羊。匪徒冷笑道： 录像带丢给清河集团的人看了，不过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你看，我们已经表示出我们的诚意了，但是对方不接受啊。明明把卫星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清河集团好像并不太在乎你们的样子。抓人，带到楼上去。 旁边两个匪徒抓住靠近门口的一个女孩就要往外拉扯，女孩奋力挣扎，可她哪里是匪徒的对手。 你们抓我干嘛？你们要干什么呀？ 旁边的学生静静地站着，有几个男生想要挺身而出，但身子晃动了两下，终究没有勇气开口。 放开他，冲我来。 这个声音一出，连匪徒都愣住了，他目光穿过学生人群看向说话的任小素。不是他一眼就找到了任小素，而是当任小素说话的瞬间，他身旁的学生都默默地让开了一些，把他显露了出来，生怕这匪徒认错了人。那匪徒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任小素。 想做英雄？好啊，一起搭到楼顶上去。 学生里有人看到任小素便愣住了。 这不是那个替郑航喊报的人吗？怎么是他？ 这里还有杨小锦的同学也被关在一起。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个挺身而出的人，严格意义讲，竟然还不算是清河的学生。任小素从人群里排众而出，站到了匪徒面前。有匪徒将自动步枪挂在肋下，然后过来要抓住任小素的胳膊。当匪徒向他靠近的时候，任小素默默地计算着，教室里总共有四名匪徒，三名是突然从别处过来的，还有一名是原本就守在教室门口的。不对，还有一名匪徒藏在人群之中，总共五名。就在这两名匪徒的手要碰到任小素的瞬间，他们忽然发现任小素竟咧嘴笑了起来。还没等他们想明白这少年为什么要笑呢，却见任小素突然抬手，用手指关节精准地击打在两人的喉结之上。只听咔的一声，两人的脖颈竟诡异地扭曲了。其余土匪想要将枪口指向任小素，可却看到那少年刹那的功夫，身上便覆盖了一层金属质感的钢铁装甲。那覆盖着装甲的手掌抓住两名匪徒胸前的衣服向前冲去，强大的力量让仅剩的这两名带枪匪徒失去了平衡，后背狠狠地被砸在了墙上。这两个匪徒就像是被怪兽蹂躏的两个玩具一般，毫无抵抗之力。轰隆一声，钢铁装甲以及钢铁装甲手里的匪徒撞破了教室的墙壁，冲到了走廊上。两名匪徒的胸腔像是被挤压成了破棉布似的，嘴中不停地咳出血来，自动步枪就斜斜地挂在他们的脖子上，直到他们两个人的头颅也歪到一旁。一时间教室里烟尘四起，学生们惊愕地说不出话来，他们看着教室墙壁上的大窟窿，一脸的茫然与失措。任小素杀死匪徒的一幕实在是太过暴力了，那种力量达到极致式的画面感让所有学生都感觉到格外的震撼。等等，有学生反应过来了，这不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西北超凡者吗？对方怎么会在这里？在此之前，大家热烈地讨论了任小素好几天，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讨论的对象就在眼前。杨小锦的同学们惊诧莫名，其实他们才是整间教室里最震惊的人。外面的匪徒听到动静，迅速向教室处靠拢，只剩余各个机枪阵地的匪徒还在原地待命，最多15秒，这些匪徒就会抵达教室。任小素在外附式装甲里听到密集脚步声后冷笑起来，不过他没有立刻去阻击这些人，而是返回教室，将那个隐藏在学生之中的匪徒一把揪出来，扭断了脖子。一个女生看着任小素的钢铁装甲畏惧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就是杨小锦喜欢的人。 脚步声已至，学生眼中的钢铁装甲再次从墙壁上的窟窿冲了出去，仿佛一头野兽开始了狩猎。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